为什么有人经常做梦，有些人却很少做梦呢？这种差异包括了很多复杂的原因，但其中呢，有科学家声称，梦做得多的人也许智商更高。许多人无法记起自己所做的梦，并且大部分的梦平均长度仅仅只有2到3秒。如果白日梦也算梦的话，那夏天的智商一定是最高的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，《电话狂号》。 7:14。

想知道如何让女性对你所说的话印象更深刻吗？首先，尝试压低你的声音。苏格兰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，相比于尖锐的声音，女性对于男性用低沉的语调所说的事情记忆度更高，而类似于女性的尖锐声调并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收音机前的女性听众，你们好吗？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温岚，叫做祝我生日快乐。这样够低沉吗？ 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，那么让我诚实一点，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，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谁，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面，手机让它休息也难，想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，眼泪不能流过十二点，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， 谢谢你给的你

曾经多爱我，你还记得否？为什么都一张口才说爱我，又说要离开我？我想忘了时间的钟，一分一秒的过，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每个人都在想我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滴滴答答的说，转了转了转了的还我。忘了时间的钟，好难过。最后剩什么？谁告诉我？关心你感受，走得太慢，你又说赶不上潮流。你曾经多爱我，你还记得否？为什么头一张口才说爱我，又说要离开我？我想忘了时间的钟，一分一秒的过，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。忘了时间的钟，每个人都在想我。哎呀呀呀，忘了时间的钟，滴滴答答的说，转了转了转了的还我。忘了时间的钟，好难过。最后剩什么？ 你说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。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歌曲呢，来自田馥甄，叫做《你就不要想起我》。这首歌主要是讲一个爱情的状态，有两个场景：一对情侣开心快乐的记忆，跟分开了之后。要说分手的男生到异地想换另外一个环境，有没有可能忘掉要忘掉的人？可是发现其实那些思念跟折磨，在一些很奇怪的细节，就像魔鬼一样跑了出来，一直折磨着他。他并没有因此而比较释怀，或者是忘掉那些东西，是在讲这样一个爱情故事。一起来听田馥甄带来《你就不要想起我》。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，世界都在窃窃嘲笑，我能有多骄傲？不堪一击好不好？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，像是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。是有办法轻易做到，

只对你有感觉。那个在乎在意你的你眼都是收敛， 那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。 我会有光有面温柔体贴却不敷衍，也是对你有感觉。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、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情节， 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，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。玩得再红再野你的你眼都就收敛， 那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。 我会有乖有面温柔体贴却不敷衍，我只对你有感觉。 你知道吗？在芬兰，超速罚单的金额呢是根据超速者的收入计算的，因此呢，有些芬兰的亿万富翁得面对超过10万美金的罚款。南非啊，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有三个首都的国家，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，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，南非的司法首都呢是布隆方丹。了解完这样的知识，我们一起来听听歌，彭佳慧带来《大龄女子》。 眼睛仿佛起了雾，也许只是镜片模糊，除了自己已经很久没接触另一个人体贴照顾，我那一种交流相处和爱情显得生疏，倔强的缘故错过缘分欲却未卜，我有束缚却又被流年困住，被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它还在等，能不能被在乎。期待能嫁个好丈夫，爱的

是为了口味，口味，口味。只是不掩饰想念的冲动。为什么试着安静的不停清晰的去感受，若人的一无所知的心中，沉默在沉海里也要勇敢触碰。 现在是18:2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体味1033，三合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体味1033， 体味1033， 三合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。 我是嘉伦，我是一名声音控，我喜欢收集有故事的声音。 正在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充满勇气，觉得好像连喜马拉雅山都爬得上去。 曲则明，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，四十陋室，惟吾独行。 噔噔噔！ 哇， 我特意来庆祝的。 太棒了！ 哇，好棒啊！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，在这个城市里，还有一封关于我们的语音留言。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，请注意查收。 你现在听到的是留言，我是嘉伦。都说女儿跟爸亲，儿子跟妈亲，但是越长大就又会发现，少言寡语的老爸和唠叨不停的妈妈，他们为什么那么烦？现在到了我这个年纪，越发的懂他们，甚至于崇拜他们。在相同的年代，其实我并不一定真的能够做得比他们更优秀。而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这位朋友，他给自己的母亲留下了一封语音留言。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，请注意查收。 亲爱的妈妈，有这么一个点歌的好机会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。我就想呀，能在这儿和您说上几句平时我不太爱表露出来的话。别人常说我们娘俩呀，走到大街上那可真是像姐俩一样。对啊，这世上和我最亲密无间的人应该就属您了。过年的时候偶然翻看起家里摆放多年的相册，最深的感触就是我一天天长大了，而您却老了。我曾经想过我有一天会不会变老，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可是我却忽略了一直陪在我身边的您，真的很抱歉。 也许很多人提起妈妈都会道上一声感谢，可是在您这儿，我觉得应该是说多少句感谢都不够。23年来，您对我的爱已经达到了100%的无微不至，您给了我最好的环境和疼爱。虽然我长大了，身边和我一起乐乐呵呵的人越来越多，可是只有您会真的因为我的难过而难过。无论是我在学习还是生活上有什么困境坎坷，您都是那个一直陪我走过来的人，也是您让我越来越独立和坚强。我想我们除了是母女还是朋友，应该是最亲密无间的那一种。昨天看到一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话，如果你活得格外轻松顺遂，一定是有人替你承担了你该承担的重量，那个替你负重前行的人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。看了这段话，我想到的就是您。过去的23年，您为我承受了很多，包括委屈，而现在我长大了，我可以自己独立地承担起来了，甚至可以为您和为我们的家承担。我一直都在努力，真的，我感觉我最幸运的事应该就是做您的女儿了。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因此而羡慕过我，说我有一个百里挑一的好妈妈。这一世母女情分，我想我会用心去珍惜。爱你的女儿。 两斤蒜头2.1块，马铃薯1.7块，再给我辣椒和一只鸡，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擦出油烟泥，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，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，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答案悄悄地藏在你缸里。妈妈的爱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。 对于我们来说，养育之情恐怕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份情感，而作为母亲，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包容、最隐忍、最博爱的人。那是一种生命的本能，更是一种生命的升华。那么今天听到节目的你，嘉伦也给你布置一个小作业，回到家跟自己的妈妈说一声我爱你。 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悄悄地藏在你缸里。妈妈的爱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。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答案悄悄地藏在你缸里。妈妈的爱有多少斤，谁能数得清，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。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。 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速，零折旧，买黄金就买恒业无酒金 MLE 超级婚戒，8月26日三盒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，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最美的声音。 Say la la la la la la, and baby girl, I say okay okay. 是紧紧紧握，用力亲吻就回答。给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慢的，就是啦啦啦啦啦啦。And baby girl, I say okay okay. 只是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，在时间坠落，双人舞步里彼此慢慢欣赏，还有点笨笨吧。实话，有些爱差点自己跟多想想，你也在期待吗？是不和我一样，把甜蜜下满一点，放纵一下。哦，没有毛细孔，我握你的指甲，哦，温柔的触碰，我不问这个西方。Hot hot baby, we just set it up tonight。双人舞，黑夜里无法自拔。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慢的，就是啦啦啦啦啦啦。Baby girl, I say okay okay. 只是的触感，爱不只是童话。有时间坠落，双人舞步里彼此慢慢欣赏。 爱有点无聊吧，规律的像在卡。 有些爱多点尝试才有变化。也在期待吗？幸福和我一样，红中的天鸟就像烟火绽放。我双眼不光不染你的头发，我换一个场景，沙发或是厨房。Hot hot baby, we just set it up tonight。双人舞，黑暗里无法自拔。You 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, hey yeah yeah, okay okay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。下一首歌呢，来自欧德阳，叫做《孤单北半球》。这首歌的名字啊，很特别，忧伤的不落俗套。欧德阳强音和热音的衔接恰到好处，体现了深厚的唱功。而歌词呢，也是几经催人泪下，对于两两相望的恋人，有什么比一句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你习不习惯，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，更加的勾人相思呢？一起来听到《孤单北半球》，来自欧德阳。 用我的晚安陪你吃早餐，记得把想念存进铺满。我望着满天星在闪，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。别怕，我们在地球的两端，问候骑着魔毯飞，用光速飞到你面前，让你能看到狮子心有北极星作伴。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，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。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，我会耐心的等，随时欢迎你靠岸。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，一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

前的路上。感觉还存在我心房，谁把心放自由，谁一不在乎花手把你一点点晴朗，谁把微风吹得如此天生自然，眼泪能风干，谁把忧愁释放，谁把寂寞放手把昨天都遗忘，谁把节奏变得如此自然，感觉心变得坚强，我愿意被他的笑容摧残，前的路上需要点温暖，我愿意在遇到失望和沮丧，请你心上心上谁把心放天的吹在红花上把你一点点晴朗，谁的背风吹得如此贴心自然，眼泪能风干，谁把忧愁释放，谁把寂寞放下把昨天都遗忘，谁的节奏变得如此自然，完全心变得坚强，我愿意被爱，谁不在乎危险的路上，我怎么会 一个小问题，为什么当我们尴尬的时候会脸红呢？脸红啊，是由交感神经系统引起的，这一系统呢，由我们无法控制的神经组成，无论怎么努力，你都无法控制脸红。事实上啊，你的努力只会让脸红更厉害，因为你的情绪引起脸红，当流向脸部的血液增加，你的脸就变红了，而交感神经系统放松的时候，一切呢，又会很快的恢复原样，脸部的血液循环也将恢复正常。你在什么时候会脸红呢？接下来和你分享到萧敬腾带来《光线背后》。 停留在路口，要往哪里走？转个弯，忘了回家的路，现在怎么有点糊涂？犯了沉默，一群人喧哗着，彻夜狂欢。